小鸟和牵牛花。院子里有一棵榆树，榆树上搭着一个鸟窝，鸟窝里住着一只小鸟。小鸟每天飞下树来，跟小花、小草一起玩，饿了就捉几只小虫子吃。有一天，小鸟病了，躺在鸟窝里一动也不动。他想，这会儿跟小花一起唱个歌，跟小草一起跳个舞，该多好啊。可是他病了，一点力气也没有，撑不开翅膀，怎么能飞下树来呢？他躺着躺着，心里闷极了，哎，我的好朋友为什么不来瞧瞧我呀？对了，他们还不知道我病了呢。小鸟费了好大的劲儿，从窝里伸出头来，对榆树下面的凤仙花说：凤仙姐姐，我病了，下不来，请您上来跟我玩会儿好吗？凤仙花听了，红着脸说：哎呀，真对不起，我长在地上，不会爬树，不会飞，怎么能上您家去玩呀？小鸟又对榆树下面的小草说：小草弟弟，我病了，不能下来，请您上来跟我说一会儿话好吗？小草听了怪不好意思的，低着头说：真对不起，我长在地上，没有翅膀，没有腿，怎么能上您家去跟您说话呀？小鸟心里很难过，凤仙花和小草心里更难过了。是吗？好朋友病了，可是他们没法子去看看他，他们正在发愁呢。牵牛花说话了：凤仙姐姐，小草弟弟，你们别发愁，我看看小鸟去。凤仙花说：牵牛花，您不是和我们一样长在地上吗？小草说：牵牛花，你有翅膀有腿吗？牵牛花笑笑说：你们瞧着吧。牵牛花把自己的藤缠在榆树上，使劲长呀长呀，爬呀爬呀。有一天，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它爬到鸟窝边上，往鸟窝里一瞧，小鸟睡得正香呢。哒滴哒，哒滴哒，牵牛花轻轻地吹起它的小喇叭，小鸟醒来了。它睁开眼睛一看，咦，牵牛花站在它身边，朝着它吹小喇叭，心里一高兴，病就好多了。牵牛花看见小鸟醒来了，病好多了，心里一高兴，就使劲地吹，哒滴哒，哒滴哒。牵牛花这一吹，把凤仙花和小草都吵醒了。他们抬起头，看见牵牛花真的爬到鸟窝边上了，跟小鸟在说话，都乐得唱起歌来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